新团威属的电台 Capital 高澳博城市频道，现在是高孟川播告新闻。本地的冠病毒疫情病例回落到五千起，以下报4578起。另外有老人病时，早日的新病例比昨日少了1800多起，或者是将近三成。其中100抗疫期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二是本土的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出力升高，即点一时。卫生报道，上个月所经过传基因组排除的本地甲境外输入冠病病例，传播确认感染的是奥密克戎变种特株，其中本土病例之中99%感染 BA.2 特株，其余1%是 BA.1 甲当地普遍的特株。圣干综合医院推出带有透明防雾罩的威严口罩，帮助乳癌治疗师甲防护乳癌障碍的患者，增加更有效的治疗。圣干市定理事会的行政管理推理公司表示，公司是因为人手多缺，而决定不参与竞标圣干市定会的新管理合约。公司负责管理的王国、康波花甲河谷三个分区，合约将到明年1月内到期。由反对党江南党管理的圣干市定理事会大杂之中表示，由于无收到任何公司的投标资，明年初将直接管理圣干所有的分区。世界卫生组织授权紧急使用中国康熙纳生物公司研发的曲维沙冠病目标，这是第三款获得批准的紧急使用的中国冠病目标，另外两款是国药甲科兴目标。招商的冠病目前持续严重，当地又有两起死亡的病例。官方媒体招商中央通讯社报道，当地新增加至少268370发烧的病例。各通过自公开目前以来，就像以类个出现超过500起的病例。台湾新增加的冠病本土病例再创单日新高，类个本土病例突破100起的大关。当地新增加90,331起本土的病例，另外有59人病逝，年龄是到30多岁到90多岁之间，当地累计病例达到1800多起。欧洲的高斗目前扩散，意大利甲瑞典通报了第一起高斗的病例，法国也出现头一起怀疑的病例，患者的面甲身体会出现红肿，并伴随着发烧、肌肉痛疼、达胃癌的症状，大多数人都挂在车起来就闯入。对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游泳队到最后一届游泳赛之中，取得4金、2银、2铜一共8名奖牌。另外，我国头号羽毛球选手骆强友到男子单打项目之中，战胜马来西亚选手郭景峰，顺利拍入8强。新闻报告完了。